第102章，虚心发问。很快，众人七手八脚把老于和于文这对父子扶进屋，杨叔和吴丽给他们简单做了个检查，顺便在屋里找了条毛巾裹着冰块，敷在老于二次受伤的脚踝上。雪莉和萨利兄妹没想到他们气势汹汹的威胁客人，一不小心威胁出八个来。沙发上坐了一圈人，两个小鬼被围在中间，活像逢年过节被逼着表演节目的倒霉孩子。萨利浅蓝色的眼睛扫了一圈，紧紧攥住妹妹的手，大声说， 妈妈说过客人只有一位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 因为我们是一组呀，傻小子。 萨利依然不明白。 什么是一组？ 一组就是指你可以假装我们是一个人。 萨利语气坚硬。 我假装不了。 楚月笑起来。 那我就没办法了。 我以为这场是单人。 游惑说。 我也以为。 杨叔说。 还好楚老板关键时刻抓了我一下。 舒雪解释着。 我跟他一起从屋里出来的，又听见系统说第一阶段要一个人考，一般这种规定都是硬性的，我以前见过会强行逐出去一个，我和楚老板都好好的站在街上，这就说明咱们是特殊的。 楚月点了点头。 系统蒙蒙别人就算了，蒙我那就别想了，我可没失忆。组队卡理论上会把我们默认为一个整体，谁做的登记谁是队长，这是绑死的。但分配考场的时候可能会卡 bug， 把我们分开了。幸亏有这丫头在。 楚月拍了拍舒雪的肩说， 她一个一个把人捡齐了。 舒雪腼腆一笑， 不过这系统怎么总 bug 啊，哪来那么多 bug？ 杨叔直来直去，一句话说出了众人的心声，其他人纷纷附和，楚月却只是笑笑，他朝秦秋和游惑所站的方向眨了眨眼。 游惑愣了一下，忽然想到如果真的在运行初期就有很多漏洞可钻，那系统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的境地，一年又一年坑进来这么多人，这些漏洞和 bug 要么是后期出现的，要么是被人为扩大过。做这些事儿的人也不难猜，他秦鸠包括楚月以及其他受过相应惩罚的人一定都做了些什么，只不过他们自己已经忘记了。不过除此以外应该还有某个更关键的东西，想想021给自己带的话，去休息处找一样东西和一个人。游惑现在恢复了一部分记忆，单凭直觉也可以肯定要找的人就是楚月。那么要找的东西呢？看楚月的意思他应该知道。 你说的那个可以说悄悄话的地方是哪？ 秦鸠出声问道。秦鸠坐在游惑身边的沙发扶手上，正打量着屋内布局。 游惑发现他看得很仔细，地板、桌面、墙角每一处地方都不会漏掉，除了查找更多的是一种好奇，就好像在通过这些细节了解屋子的主人似的。 这是你以前住的地方？ 游惑突然顿了一秒，又立刻补了一句， 布置不一样，那些乱七八糟的玩具玻璃珠以前没有，花里胡哨的穿衣镜也没有，沙发不是这种颜色的，靠枕也没有这些花。 游惑皱着眉十分嫌弃，游惑像一个苛刻的挑刺者低声批了一通，抬眼却发现秦鸠在笑。 游惑的脸逐渐下拉，秦鸠终于出声， 你刚刚那一通狠批让我有种感觉。 什么？ 好像很担心我会误会你的审美。 尤霍顶着上粉脸，用一种你怎么能这么自恋的目光看着他，然后抱着胳膊靠回到沙发里，不再口述他居家设计简评了。尤霍对楚月说， 地下室有个房间，你说的是那里吗？ 地下室？楚月愣了一下。 啊， 你说你那个禁闭室啊？听到禁闭室三个字，秦秋收回目光看了尤霍一眼。 楼下有禁闭室？ 舒雪讶异地说。 有一间。 为什么会在这里设置禁闭室啊？ 舒雪指着尤霍说， 你们之前不是说这是他住的楼吗？哎，等等，你为什么会在系统里面有楼啊？ 之前时间紧迫太匆忙，舒雪只顾着记住照片里别墅楼的模样，至于楚月他们说了些什么，舒雪是没有细想的。老于他们连话都没听全，更不会细想，直到现在父子俩才突然回过味儿来。 楚月看了看失忆的当事人，叹了口气说， 我来解释吧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呢算是最早接触系统的人了，也是第一批监考官。他排号 A， 我是 Z， 占了一头一尾，权限也是最高的。他是主考官，负责考场上的事，我呢不直接监考，主要负责监考区这种后方上的事，我要操心的比较少。他就不同了，经常会碰到一些麻烦的学生，一方面要保证人家的安全，一方面还得按照系统的规则监测处罚。有些考生呢特别难搞，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情，什么规则都要违反一下，整天踩着临界点重考。所有跟处罚有关的地方他都待过，还能提前完成处罚。最后逼得系统没办法了，强行在主考关注的地方开禁闭室，就为了罚满规定时间，不让他过得太放肆，于是就有了这么个地方。 接着楚月指着不远处的木质楼梯说， 喏，就在那边。那个时候监考区要加什么东西，改什么东西，或者清除什么东西，都会从我手里过一下，所以知道的比较清楚了。 怪不得楚月知道这栋房子的去向，尤霍心想。但尤霍转而又想到一件事，禁闭室添加单独淋浴间是不是也要从楚月手里过？尤霍的表情顿时变得很麻木。楚月一本正经地解释完，舒雪他们三个姑娘非常惊讶，但很快就接受了。余文就不同了，这位同学刚被他哥的男朋友劈了天雷，还没活过来呢，又被他哥以前是监考官领头这件事劈了第二次。倒是老余，可能刺激太深了，第二次就没什么反应了。父子俩横尸在沙发上，楚月却对尤霍道， 不过我说的地方不是禁闭室，谁会坐在禁闭室里聊天啊？就算系统把房子搬到这里，禁闭室也还是禁闭室，效力可能会比原来差一点，但进去之后该吓哭的照样哭，没法聊的。 尤霍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和秦秋眼里的禁闭室是个例外，其他人待在里面可没那么平静。 那你说的是哪里？ 尤霍又问。 不是禁闭室，但是确实跟他有点关系。你知道我们刚刚每个人都去了一条街道吗？每条街道上都有这样一栋房子，也就是说呢，这场考试有2000多栋你的房子，数量一多呢就容易乱。 当初系统在做这种移植的时候，楚月的权限还没有完全被剥夺，他借着方便偷偷动了点手脚，就像尤霍秦秋他们曾经多次尝试的一样。 这个考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， 是当初移植的时候呢，因为禁闭室太密集产生的，应该是一个不大的空间，隐藏在房子里。比如卧室的柜子打开，没有衣架和隔板，而是桌子椅子什么的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能明白吗？那个空间长得跟禁闭室原始的样子差不多，但是没有禁闭室的功能。 你现在这样说没关系吗？ 无力考虑的比较多。 考试已经开始了，按规定考场没法临时改，所以目前没关系。 楚月慢慢解释道。 但等我们考完了，这个考场恐怕会遭殃喽。 行吧，秦鸠说，那就找一找那个地方。大家纷纷起身，开始在屋内翻找起来，分工明确。游霍和秦鸠负责一楼东侧和负一楼，他们翻过立柜、冰箱、碗橱，所有看起来能让人通过的地方都找了一遍，一无所获。三转两转，就站在了禁闭室门口。这里的禁闭室和监考处的不一样，不是由监考官拿专门的钥匙来开，而是在门边有个指纹锁。那个所谓的隐藏空间有可能存在于禁闭室的某个角落，所以还是得查查。雪莉和萨利兄妹俩屁颠屁颠地跟下来，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，异口同声地说， 那个门打不开，别费劲了。 游霍看了他们一眼，拇指往指纹锁上一摁，就听滴的一声响，尘封的房间毫无阻碍地打开了。 是不用费劲， 游霍说。游霍和秦鸠一前一后走进去，顺手还把门带上了，徒留两个题目在外面，毫无尊严。秦鸠在门前止步，目光扫过墙边的床、简单的桌椅，看着里面的每一样布置。现在和当年不同，禁闭室会在他们进来之后逐渐呈现出另一种场景，比如秦鸠总会看见的那片废墟，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。游霍径直走向那个独立淋浴间，拉开门看了一眼， 不在这里，走了。 游霍面色如常，转身就要往外走，然而秦鸠却没有挪步。游霍越过他正要开门，秦鸠突然偏头说， 考官先生，我有一个问题。 什么？ 游霍动作一顿， 我以前来这里真的只是关禁闭吗？